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播出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这个上个礼拜我是歌手，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看那个总决赛哈。 对，在那之前是中国好歌曲的总决赛， 之前还有什么好声音啊，什么什么， 对，可多了， 好什么我都搞不清。 好声音，好像还有最强音， 还有什么最强音 是吧？对，还乱七八糟的。反正现在选秀的节目挺多的。 但是我是歌手，好像不太能够称为选秀吧？ 对，他毕竟是已经成名的歌手的竞技类的这么一个、嗯。 好，这个我是歌手现在已经大幕落下啊。这个不管你喜欢的人最后有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咱们先今天就先不讨论，你们自己去私底下去讨论去。我们今天呢，就是请到一个有过这种所谓的选秀经验的，马上就要发片的一个歌手， 超级有才华，大 才女， 她的歌真的超好听， 女流氓， 对， 超级有才华的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女流氓，我认识她也有五年了哈，这个没想到她越来越下流。 哎呀，但是他的歌真的很好听，只是我觉得男同胞们要听的时候，尤其是部分歌曲，你一定做好心理准备，别到时候被吓到。 哎，今天我们把唐毅找过来，他叫唐毅，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先跟他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唐毅，然后 听出来吧， 一个即将要发片的独立唱作人。 今天请唐毅来，我们想跟他主要是聊聊所谓的这个选秀的故事。 嗯嗯， 因为他特别牛。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是零八年零九年，零九年我还在中大念书嘛。他，你那时候是大二，你才大二那时候， 对， 你那么小，他比我小三岁了。其实，当时呢，我俩就一块儿参加那个唱歌比赛，最后都拿名次了，是吧？ 对。 樊素什么时候给大家唱一个？ 很不才，我当时还得第二，他得第三呢。你看得第三的都发片了，哎、 你这话啊，话里有话。 因为那个比赛，它就是唱歌比赛，它不是像后来的什么好歌曲啊，它要考创作什么的。它、唐毅是创作型的，绝对是大才女。就是我已经五年，差不多五年也没跟他见面了，就时不时的会在微博上看到他的消息。有一次我就震惊了，我说天哪，怎么长得这么胖了现在。然后因为他参加电视节目，参加那个中国 最强 音，当时呢就是罗大佑非常非常喜欢他，是不是的？ 还好吧， 还好。他不是多夸你那个有才华吗？还有陈奕迅啊什么的，章子怡做评委那次。 其实那个节目就是我现在自己都已经非常模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参加的时候是属于我创作生涯的初期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随便想试试看而已，对，也没有非怎样不可。 对，但是好像你一开始不是学音乐的。 对，我是学会计的 啊， 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系。 他是状元分，考来香港的。 不是状元，我高考是我们福建省文科第九名。 我觉得像你这个条件，要是跟大家公布你还单身的话，一定有一大批人来追。 谁敢呢、啊？ 唱 完 他的歌都吓跑了，女流氓。 对， 哎，你说你这个选秀哈、就是后来我也听说过你对选秀在微博上你也会发表一些你的看法，据说还这个被黑过是吧？ 其实是就是有一次呢，有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确定了要发片的，然后呢我自己已经是有公司在管理我的版权了，然后接着呢就某内地某著名娱乐公司、 其实也就那几个了， 对，大家都知道的某著名娱乐公司呢，他就找到我的那个，找到我和我的就是文艺复兴基金会，想说 就黄阳明那个， 对对对，就想说可不可以让我去参加一个类似于中国好歌曲这个样子的比赛，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当天晚上就把我关到一个房间里面说，哎，孩子，这儿有个合约你签一下。然后 他真叫你孩子啊？ 没有了，对，就是 宝贝儿之类的，你知道他们就喜欢叫亲啊， 美女之类的。 有个合约你要签一下，结果我一看那个合约就是出让版权的一个合约，但是其实我已经跟就我之前已经签过东西了，而且就是莫名其妙又要求你再签一份，我自己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当时就没有签，所以还闹得挺僵的。 其实是出于职业道德，肯定不能一个版权跟两家公司签，对吧？ 当然不可以啦。 对，但是他们就要求你，不管你之前签没签过，你今天必须跟我签。 其实当时那个场面是非常难堪的，因为当时是有一个律师在那儿跟你说，你这首歌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跟我们签十年，然后收益怎么怎么算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其实我是签了，我这首歌的版权已经是被别人管理这个了，已经是被代理的了。然后他就说，哎，那可是我们这个是要求是一首清白的处子生的歌曲啦。对，然后当时他说，哎，你这歌应该是不能签的吧？我说，对呀，不能签，他们怎么之前都没有告诉我呢？然后这个时候旁边的导演就，啊，你还是签吧。然后当时那个律师的脸色也很难看，就是我觉得是可能国内的团队并不专业，也不太尊重， 不懂法律版权 这 块，对，这 个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遗�憾的一点就是，可能那个节目请了40来个原创的音乐人，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自己本身都是有经纪公司或者有唱片公司的，但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签这份合约的。 你后悔吗？ 当然不后悔啦。天哪，如果我， 哎，后来那个节目有谁火了吗？ 没有 Thank God。 太直爽了。 对，没有，就其实很好笑，就是如果我当时就说，如果我的版权给了你们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能自己放在我的唱片里了？他们说是，那这不是更扯淡了吗？我已经签了，就是 已经要发片了。 对，所以我不可能去签这样子。 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都已经发片了，他为什么还去参加这种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曝光，因为其实现在唱片公司，其实你的音乐制作成本是那么多钱，然后其实宣传的预算应该是要比音乐制作更大的。然后现在唱片公司唱片业现在是很衰退的一个状态，所以公司很难拿得出钱来做一个很大的宣传，所以不如送自己的歌手去上选秀节目，因为这个样子省了很大的一笔宣传的预算。 对， 所以你如果说我们假设哈，那个节目它或许是中国好歌曲，它说不定你再去唱唱你就真的火了，那唱片公司它理应说应该是我准备好，我自己先把那些什么版权问题解决好，你就放开胆子去内地参加比赛。对他们来说，按理说这个是更好的事儿啊。 会有这样的？ 有啊， 是不是？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其实中国好歌曲里面应该很多人都是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是公司为了宣传，然后来跟节目合作，说你让我的 其实应该是节目的导演会去找公司说，你们有没有歌手可以介绍给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会是公司主动去联络，其实就是互利的一件事情吧，对于某一些人来说。 让你签你不签，那人家当然不喜欢你是吧？是吧？你就得罪他们了是吧？ 那肯定是得罪人了。但是我也没有很在乎了，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老娘要发片了。 哎，那你中国最强音的那个回忆怎么样？ 中国最强音的回忆，当时是觉得没有。哦，对，中国最强音的那个团队跟那个团队是同一个团队，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够栽在这个团队上面两次呢，真的是蠢到家。 最强音不是还一开始还挺火的吗？我在上面我都看你唱过歌。 他们做了很好，我当时的那个深圳的那个场最恐怖的一点是在体育馆的台上没有监听。 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唱成啥样。 对对 对, 对，而且听是听不见的，所以根本就是胡扯在那儿乱来。然后我当时唱的这首歌叫《香港香港》嘛。 当年我也放弃了清华北大，我以为这里有我的梦想，我也相信街头好歹是凤凰，却发现曾子墨的磨磨唧唧是个大谎。大家都问我广东话怎么讲，我只能说我母鸡我母鸡呀。 然后我的最后一段歌词是，就是可能第二天早上他跟你说早上五点你要去化妆 stand by， 然后他晚上10点打电话告诉你说，哎，你们睡觉吧，那个你最后这一段歌词全部都得改掉。 为什么？ 我当时的最后一段歌词是，港怂的眼中我是蝗虫，我在想几时才能天下大同。他说港怂跟蝗虫这两个词都不能出现，天下大同这个词也不可以出现。我就问为什么呢，他说反正这些词都很敏感，你全部给我改掉。 对，然后我当时特别不爽，所以我才故意写在手上。我不是记不住，我记得住我当时改了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故意的写在手上，我就不爽。 后来呢？那后来你改了吗？ 后来章子怡给了我个 no 啊，对，没有没有没有，我改了，但是我当时改的是，我不现在想起来不记得那歌词是什么了，应该类似于如果你缺乏自我认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又言不由衷吧之类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当时就是反正改就改吧。其实香港并不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所以你爱怎么糟蹋怎么糟蹋。 如果你缺乏自我认同，那我就让你 那个你进了第几轮啊？那个 就进了第二轮，下一轮就被淘汰了，回家了。 你所以你就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写的歌词就比较敏感啊，或者干嘛的？ 哦，当然不是，第二轮被淘汰完全是因为我唱的不好嘛。 走音太厉害是吧？ 啊， 走音太厉害是吗？ 就是唱的不好啊，就是唱的不好啊。对啊，当时是唱的很不好，而且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是我的声音足够唱我自己写的歌， 嗯， 就是这样。然后 没有，他唱歌特别好，他唱一类歌特别好。 对， 记得我当时咱们比赛是09年嘛， 对 对, 对, 对， 我08年我也在底下看了一年， 嗯， 就当时你是唱那个 李玟的歌 《美丽笨女人》是吧？ 对 对, 对， 你知道中间有这么一个环节， 嗯， 好像是拉票还是干嘛吧， 嗯， 你就跟台下互动，你就拉着拉着把你当时那男朋友也拉上去，然后就开始在跳业务呢。 不是不是，当时 不是吗？ 当时是这个样子，当时是农夫上台，你记得吗？当时嘉宾是农夫，然后我不认识， 对对对，然后让你拉票还是怎么着？ 不是，农夫就说，刚才有一位选手让我印象很深刻 啊， 然后我想请他们上来跟我一起 互动 互动，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我就他就是问我唐艺你在哪里，然后我当时就哦是我啊，我就上台，但是当时我刚刚来香港，广东话也不太会说，也不认识农夫是谁，我就很直接问你们谁啊。对，然后当时应该是其中的一位成员就是只不过是调戏我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说我有男朋友，然后我男朋友就当时的男朋友就莫名其妙上台了。对， 然后他在舞台上骚的，你知道，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大陆的学生吗？我在想，我当时也刚来香港 啊啊啊！ 我说，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中文大学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么骚的这个女学生。 那你们俩一个是虎，一个是龙。 所以吧，我当时就对她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不一般。然后你就看。几年之后他果然是有一些很不一般的，常人都干不出来这个举动。比如说你看，你让我签约我就是不鸟你，我就是不是像那种特别卯足了劲想要火想要出名，就是你只要让我曝光让我干嘛都行，他坚决不是那种。 这说明他有原则， 有原则， 嗯， 但是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种原则会那个影响你的那种所谓的星途，我们这个回来之后 是一种阻碍。 嗯，好， 再让 新闻 上 到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著名的音乐人，或者说马上要变成著名音乐人的唐艺， 38线女艺人。 哎，你在微博上火不火？ 不火吧，3000个粉丝吧，大家欢迎关注我啊。 比我还少。 你的微博名字是 唐艺艺，然后一个下划线，人见人爱，犯贱的贱。 撒狗血，无下限，老清新，女流氓，只谈音乐，这是他自己写的，所以喊他女流氓没事，他自己就这么称呼 自己。我就是个女流氓。 哎，刚才我们说，你看你在娱乐圈里面，就是前面参加几次节目哈，当然这种节目组的肯定是喜欢乖的，你要有才华，有他们喜欢的所谓的才华。 才华，然后又乖听话，想让你干嘛让你干嘛。像你这么一个有原则的，按理说可能不太适合娱乐圈。 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原则，哎，其实是这个样子，我有一些坚持，在我自己的音乐上面我有一些坚持、 嗯、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的音乐风格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不会愿意出来当歌手的，因为唱得好的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那我出来做音乐完全是因为我想表达一些奇怪的想法，我只不过别人可能是写书或者画画，那我是唱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嗯、 那我做过很多尝试，其实在我参加选秀节目之前，我有过唱片公司想签我，还是很大的唱片公司。 那你当时为啥没签？ 哦，他们高层变动、 哦、 就谈着谈着，然后那个高层就不见了，然后公司后来也不见了，被买走了，这个样子 哦， 那个情况。然后我还就是先是尝试跟主流唱片公司谈啦，然后他们其实当时也对我这个人的音乐风格和态度就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他们觉得我有点麻烦了，肯定是有一点麻烦。然后、 嗯， 当时自己创作能力，然后还有包括自己唱歌，可能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完整，所以他们当时也不是说非要你不可。那唱片公司这件事情不行了之后，当然就会想着去选一下秀，然后发现哎，这件事情好像不太 work， 就是当你去那种不是原创，只是看、啊、声音和表现力的那种节目，中国最强音了， 嗯， 然后再接下来是因为哦，有机会发片了，然后像黄耀明老师他人这么好，完全接受我胡来任性， 嗯， 对，完全的让我随便爱干嘛干嘛，对， 嗯嗯。 但是我觉得做音乐和艺术确实就得这样， 嗯， 你要是没有这点任性，你就做不出来好的东西。 对，他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当时也是最后会跑去参加那个原创节目的比赛，也是因为想省那个宣传的预算， 嗯， 就觉得那不如我去试试看，结果最后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那参加这么多次选秀出来，还有包括跟主流唱片公司的接触，我自己觉得既然不适合，那我就不跟他们的规则玩，不如就不跟他们玩，就现在开始我的想法是我不跟他们玩。 哎，你在选秀里面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就其他的那些人？ 当然有。 其他那些人有没有就我就顺从你们的规则，现在玩的还比较不错的？没有， 不好说。 好长的 话、比如说我跟以前我跟张恒远还挺熟的。 张恒远是谁？ 好声音的亚军。好声音的亚军。 不好意思。 还有比如说我跟刘雅婷也挺熟的。 哦， 对对对， 这个我听过。 参加好声音的朋友。 嗯，这个涛涛访问过好像。 对对对啊对啊。 对 啊，他们就是有签公司啊，有怎么样，现在做的也还蛮好吧。 做的好吗你觉得他们？ 我觉得大家追求不一样吧。 对，我就是一直很好奇这种选秀出来歌手的，也不能说命运吧，至少是星途、 嗯、 你看当时湖南搞什么超级女声， 对， 你看现在火的那几个 还是那三个， 还是那三个，而且是那一届的那三个， 对对， 你要是再早的他04年的就没几个，什么我记得当年那个冠军叫王提， 安又琪， 还有叫亚军是王提还是什么、 嗯、 还有什么 张含韵 什么的、 嗯嗯、 对，酸酸甜甜就是我， 对对对，就是这些女孩就怎么就销声匿迹了，甚至我还记得当年张靓颖那年有一个叫胡玲的还是什么的女孩，就是都不见了，你甚至会发现他们有的人的生活比原来没参加选秀可能还惨，因为他们毕竟是说我曾经是火过的，就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走这条路的，有的时候就说吧，你上了这条路你不能回头了，尤其是你走了一半、 哦、 就半红不紫的那个状态最烦人， 所以才这么多淘宝店嘛，明星淘宝店。 但我觉得这个跟你到底最后签了哪家娱乐公司也有关系、 嗯、 包括娱乐公司给你的资源， 对对，还有包括你就是如果当你没有什么资源，然后签的公司可能也未必捧你之类的，就是没资源没钱的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你自己的 mindset 是怎么样？你看尚雯婕他可以从当时那个状态走到现在这个状态，肯定跟自己的 mindset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你说到这个、嗯、你怎么看，就是公司他可能要选他的想捧的这个人，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以前可能就是长得好看， 嗯， 然后性格活泼开朗， 是吗？ 哎，我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公司是怎么打造一个人的，因为我自己没有真的被打磨过，所以我不太懂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磨人的。而且我自己身边的这些音乐人们都好像没有打磨，然后都还是很做自己，所以就 太难能可贵了。 我觉得在国内是要看有没有市场吧，你哪怕性格再差，只要你有市场，有花痴喜欢你，那照样这个人火得不得了。 但是这个偶像他怎么样都是包装出来的嘛，他总得他有一个路是吧。比如说你走像李健那种，他可能就走知识分子型的，那像那个谁胡彦斌他走技术流的，或者像那个谁他走什么流，他都有一个方向的嘛。就是我一直很好奇，我说这个方向你们是怎么定出来的？ 这个肯定是要因材施教的，比如说像我肯定就是女流氓路线了。 我觉得你跟 对自己认识很清楚， 对，跟张悬的那个感觉挺像的。 哎，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张悬， 可是他自己 胖了20斤的。哇，你直接说出来，我不喜欢张悬。 不跟我录节目了。 没有，因为张悬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听他的歌呢，就会有一种我要尿不出来了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噎曲是吧？他唱的 我是一个听歌找尿点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中间 排泄， 对，就是觉得他歌唱的不好就可以去上厕所了。 不是，就 是那意思， 就是是找发泄的点的人，然后听到他了我就开始觉得憋屈这样子。 对，他不是很有深度吗？按你像你这种高材生， 对 啊，那应该喜欢他才对啊。 我喜欢他的词，我也喜欢他这个人。嗯，然后 就是不喜欢他的歌， 他不喜欢他的唱腔，可能他那个唱法 可能是 就不够肆意，不够放肆，不够任性，对吧？ 反正就是给我一种膀胱不太舒服的。 但我觉得你他的歌和你的歌加起来应该是黄金搭档，一个照你的理论是没有尿点的，一个一听马上就被吓尿了。 而且长得还很像是吗？ 哎，像你这种不听话的哈，你还没算正式出道的吧？算不算？ 不算吧， 不算。 可能已经算了，因为我有歌已经派台了。 人家明明出道了好吗？你不要瞧不起。 随便了，总之他就是刚刚入行嘛。 对对对， 你随随便便你在微博上说我不喜欢张悬，这个行吗？你干嘛得罪前辈呢？ 对，作为公众人物， 我觉得张悬不会在意的。张悬这个人境界那么高，他怎么会在意这个？ 你一看就是这种八卦媒体的惯用的作风。人家说了，人家很喜欢张悬的词，很喜欢张悬这个人。 你看，这就是公关教你的，公关会教你，你不能评价别人的那个好坏或者什么人品。你挑拨，人家说你挑拨关系，那当然不可以，你只能说好。当时那个刘德华说那个谁呀、说张柏芝什么的，就问他是不是张柏芝在片场的脾气特别差。刘德华说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他就是他讲话他会需要一套规矩嘛。 就这么说吧，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我不太尊、就我没有办法尊重，没有办法去喜欢的一个人类的话呢，我就不讲了嘛。 不讲他。 对，就不讲他。但是就像张悬，他明明有很多很可爱很闪光的地方，为什么不说呢？ 哎，你看我干嘛问这些呢？我就说对于一个选秀或者参加过选秀，或者说你是想在娱乐圈这个立足的人，他必须有一套规矩。就你前面的规矩你不遵守就算了，你自己出片，但你入到这个行里面他还是有一些行规。我觉得比如说做人什么的，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呢我还是打算自己玩。 你就不想红是吧？说白了 不是不想红，而是我觉得我自己玩应该是可以玩出一个成绩来的。然后如果我真的去跟主流来玩规则的话，应该会改变我自己的初衷。那如果我的初衷都变了，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他的歌是那种，对，不需要去推，只要你听过一次过耳难忘，肯定还会追着听其他的。他作品太有特点了，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王春雨想太天真了。你以为不推就可以红吗？这是 不可能的。对，肯定还是要推。但是 你就不能给人家一点正能量吗？ 对，这个问题是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 这个问题是就是反正不管你推不推，我就已经在这里了。对，我是所有音乐种类里面的一个选择， 我总能找到欣赏我的和愿意推我的 人。就是如果有缘分就会遇到的。对，反正我就在这里啦，就是这种态度。 好的，那我们去休息一下吧。再说说别人的坏话，我想听。You radio、oh,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郑宇。 好，今天继续跟女流氓唐毅聊天。哎，刚才你说到这个选秀的那个回忆哈， 嗯， 那选秀我们还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先说我是歌手吧，不是到处有那种镜头，就是观众听着听着他就哭了吗？ 嗯， 那他还会挖你的什么家里啊，就各种，反正就是想触动人心的，让人觉得很感动，就是设置一种情境，一听你歌就立马有联想。他当时有没有让你编一些故事什么的？ 那倒没有，但是他之前有可能跟我聊特别特别多东西。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还是太年轻了，所以就把自己所有底细都告诉人家了。 哦， 对，所以就变成人家就知道你这个人的脆弱的地方，你的泪点在哪里。 嗯， 那我这个人是很容易就把自己所有事情都告诉别人的人。 在哪里啊？ 这样不好吗？你觉得？ 现在觉得不太好。我觉得现在那些东西，你就听我的歌就好了。就是我现在会觉得，以后我把这些东西，我就放在我的歌里面就好，我不需要给别人知道那么多了。对， 哎、哦，你先说完这个，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按理说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就是说，反正我就在哪儿，我就做自己。为什么这些你又不想做自己？ 没有，我做自己啊，我只 不过 会保护一下自己。对。嗯， 因为受过伤吗？ 我是觉得有时候遇到了某娱乐公司那个样子的人，就是那样的人类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是有坏人。那你不能说他们真的是坏人，都是打一份工拿一份粮嘛，对吧？ 嗯嗯。 但是他们会为了那份工那份粮去这个样子来弄你。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可能你不需要信任所有人。 嗯， 对。 嗯嗯， 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信自己。 对对对，而且其实那歌迷，我需要跟每一个歌迷当朋友吗？不需要啊。 嗯， 对不对？ 嗯， 我需要跟所有人聊天吗？不需要，我就唱歌，东西就在这里了。 欣赏你的人自己就会欣赏 你。 你 说的很对。 对 对啊，对啊。 但是你有见过其他的人，比如说就是为了要红，可能我原来没这些故事，我也得自己编一下。 那倒不会，我觉得真的去编一个故事，那也挺费脑筋的，因为很容易就被拆穿了呀。 嗯， 对。然后我当时是那个，我其实也在电视上哭鼻子了，因为导演他戳你的泪点，就导演，嗯，他很了解你这个人之后，他就会当对着镜头问一些会戳到你的泪点的问题，所以人很容易哭，反正不止我一个人哭鼻子，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的，而且就是在镜头面前很多情绪都是被放大的嘛。 对 对。然后接着，嗯，但是我确实也看到可能这个人前一秒钟还嘻嘻哈哈的，然后下一秒钟镜头对着他就开始讲啊家里多惨啊之类的可能是真的吧，但是我不知道了。对，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吧。 嗯，哎，还有跟那些评委哈，你看电视上就觉得评委带自己的学员，这个， 都不熟的啦 他们有真的去带你吗？还是 当然没有啦。真的认真带过我的老师也就是黄耀明了 哎，那像什么陈奕迅啊、章子怡啊，那 不认识 罗大佑 不认识 他们怎么跟学员互动啊？你看到的 就没看到啊， 就没看到有过互动。 其实就是拍的时候有吧，我猜 啊，所以所有互动都在镜头里了。 对，镜头里，然后或者就是可能赛后有可能会有一些交流吧，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走到真的那么远。 反正我以前也参加过选秀 啊。是吗？ 快乐男生 不是，是主持人的选秀。 哦， 那个时候刚入行。哦，其实我跟他的经历挺像的，我原来也不是搞这个的。 哎，这个我还不知道，你说说 啊。然后就选秀的时候也是那个到时候选导师嘛。一个某地方电视台的节目，选地方电视台的主持人。但是他们 火了吗？ 地方上挺 火 的，对。但是就是那个导师他也是挺出名的嘛，但是跟你就没什么交流，只是拍个镜头为了哎放宣传片的时候 显得他好像很用心。 对对对，他确实带了学生，你们这些导师都是带了学生的，其实一点都没关系跟你你连他那个手机号他都没有， 微信都没有， 微信都不给你了。 对对， 有可能现在有的会有，但是大部分是没有了。 对， 现场那些你再说。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选秀节目，像我们那个，我们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几个选手在那儿聊着聊着就知道，哦，冠军是谁，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对，会有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唐毅 为什么， 就 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他选秀是为了一个人办的，就比如说我是这个公司的、 哦、 我就是为了找我公司的这个艺人，他要给他出名，那我又能办这个节目，我就顺便把自己公司艺人推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先签了约然后才上的节目。 哎，你知道什么内幕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走到过那么远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像你去参加最强音的时候、嗯、你们聊天也会觉得谁有冠军相吗？ 你记得冠军是谁吗？ 不记得， 不记得了。 我好坏，你看见没有、 哎？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哪个是哪个的冠军。那个张碧晨是哪个的冠军？ 啊、好声音、啊，我也喜欢他，他 声 音好 好 听， 好 好 听、 嗯。那个确实挺厉害。 他是哪儿的冠军啊？我都搞不清。 中国 好 声音， 好声音。 对， 他原来在韩国当了好多年的练习生，后来回国。 但是他们都在那里面说有什么内幕啊什么的，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有内幕？哎，就像比如说你们。什么打分啊，你们最强音是怎么淘汰？就评委说不行就不行， 评委说不行就，我也不知道哎，反正走了就走了、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哦、其实很多时候评委是没有话语权的，都是这个 节目组 说，哎，你这期应该把谁留下把谁淘汰掉、 嗯、 因为有一期、啊、我去参加节目的时候我都知道本来是要淘汰我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跟那个人比，那个人就是人家当地的，然后那个分量很足的，本来是要淘汰我的。 嗯， 那个人表现太差了，实在是说不过去，没办法。那你这些观众评审他不是假的吗？他也能看出来，他可能导演就临时会说这个啊、你把 下一轮再淘汰你 啊、因为这之前导演都找我谈话了，说你要是被淘汰了，放心，绝对不是你的问题，然后、 啊、他干嘛要跟你说这个呢？你就说是我的问题，不就是更让人不会有什么联想吗？ 没有，他就会说不是你的问题，他可能隐约就是，你知道我去的地方大家都喜欢喝酒嘛，就那天晚上多喝了点，人导演就在跟你说了，对。 好玩，你们这个经历真有意思啊！ 我觉得选秀比赛的冠军应该那个时候会有冠军相，大家是能看得出来，就是不仅是你是选秀。就是你是选手，可能别人观众也能看得出来， 对，甚至很多 像这件事情，比如说其实像2005年超女的时候，你就知道李宇春肯定是冠军，虽然当时我是个凉粉，但是你就知道李宇春肯定是冠军呢、啊、 是吗？ 对，是的， 是有一个冠军像在那里，一个气场吧，一种霸气在那里。 嗯， 对，确实是。而且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导演组他们有刻意的，比如说多给某些人某个多几个镜头啊、 嗯、 然后多透露一些他的信息啊、等等的、嗯、你都能感觉出来。其实 哎，你们当时录节目的时候一录多久啊？就现在我是歌手他们不说后期会有修音吗什么的，说陈洁仪被淘汰一点都不可惜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跑音。 对、 哎、我觉得很过分，节目组放出这种消息很过分。 是他们放出来的不是吧？ 我觉得肯定是。哈 ，Oh my god！ 我就直接开始 得罪人了，又 开始得罪人了。 但是你们当时会不会有很多歌手唱的跑音了？最后节目组放出来，哎，其实是修过音的。 其实我不看选秀节目的， 所以你只是参加了没有看。 对，我从来都是参加了，但我不会看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他能够走多远， 反正就玩一下。但是确实每一次玩了之后都觉得特别的失望。 嗯， 对， 发誓以后再也不去了。 现在这个状况来说应该我是不会再去了，因为我现在已经绝对不会再去改歌词，除非他们迁就我 对，主要是你的歌词确实是太有个性了， 让我改歌词或者让我改什么什么的，我应该不太做得到。 好，你这个态度挺好的。 不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能就是天生不是适合上主流媒体的。 我觉得吧，他是书有点读多了，就是你如果傻傻的是吧我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我不用去想这么多后面的。他就是又在香港待久了，可能香港有的时候讲规矩啊，就做事比较轴啊，就那套东西他骨子里有。再一个吧，他读书也很多，所以呢他呢就更能坚持自己。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可能现在越来越这种性格的人，这种性格的艺人会越来越受到人的欢迎。就我不只是希望你就是一个唱歌的机器，我希望你有自己的思想，你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喜欢你这个人，这可能就是我觉得以后明星他可能都得往那个方向走哈。所以呢，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了，你像李健，他们就形容说他是近年来很罕见的。 知识分子型的歌手嘛。 嗯， 这个唐艺虽然说她是女流氓，但是我知道她 有文化的女流氓， 有文化，她是个有文化的女流氓。这个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个、 对对对， 我们听她再讲讲哈，到底这个有文化，你说进圈到底好不好哈？好，三句话新闻，等会儿继续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这个有文化的女流氓你也还真不谦虚啊，说你有文化就真说自己有文化了， 但人家确实挺有文化的。 没有，其实我这人不太看书，是真的不看书 啊、 嗯。对， 学会计的不是高材生。 你怎么证明自己有文化呢？ 嗯， 他的歌词他自己写的。 我气质这么好。 哎呦喂， 对，你看人家歌词，你那英文写的多好，说的多好这就是有文化的表现。现在有几个歌手英文能说成这样的？ 对，他的这个经历哈，你是福建当时全省 第九 文科第九考过来，本来是去北大的是吧？ 对对对， 北大念社会系。 对， 但是来香港呢，他误打误撞念了个会计，是你选的吗？ 就是大家都学了会计，然后我爸妈也觉得、嗯、哎，你不如去学会计吧。然后我当时就想， 你这么有主见、哎、怎么听爸妈的呢？ 没有，我其实以前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对，所以是到 了 香港之后变的。 我觉得是开始写歌之后变的。 哦， 开始写歌、啊、觉得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之后就变了。 脑洞大开。 那 脑洞大开。对 对，你但是听了你的歌，我感觉我们脑洞都大开了。 哎，那你觉得这个有文化入圈到底好还是不好？ 看那个人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他如果就是打算睡很多人被包养怎么样，就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啦。我不管他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我自己是珍惜我自己现在的这个人格的。 嗯， 对，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满足我自己的人格。 哎，你有没有圈里面就是华语圈哈、啊、你特别崇拜的、 嗯、 有文化的那种 音乐人？ 其实未必有文化，就未必是受过很好教育、 嗯、 或者怎么样。 对，其实有文化真的不等于高学历。 比如说我很喜欢范晓萱。 嗯， 因为我觉得范晓萱就是一个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哦、怎么拿了蔡依林的歌词来讲范晓萱、嗯、对，就是觉得范晓萱非常的有种的一个， 嗯，有态度吧。 对，有态度有种。然后还有魏如萱啊， 嗯， 对，然后也喜欢卢广仲啊， 就是一些才女才子们。 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人的曲风跟你都特别像，都是听了特别开心的那种。 嗯嗯嗯，可能多少会受影响吧。 嗯， 对。 哎，你觉得黄耀明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 他非常的是个人类。 谁都是人类好吧、 啊、天哪，我不能这样乱评论人家的，讨厌。 说好话了。 嗯嗯，他就比如说他以前也会说反正他我都没上过大学这样子的话、哦、天哪但是我觉得他比很多受过很多教育的人都更有坚持，有逻辑。 嗯嗯， 对，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你不管你是要读很多书或者去很多地方，或者你没有读很多书没有去过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类。 嗯 嗯， 对 对，确实。其实我感觉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把读书和文化误解了，尤其是在国外。我觉得我碰到很多人，他们学历都不高，但是他们真的都很有文化。 所以问题又来了哈，你说这个你写歌、 嗯、 就或者你创作那些灵感和你写歌的水平高不高、 嗯、 你唱歌的水平高不高，跟你读书多不多到底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吧。 是吗？但为什么李健的歌那么好，人家就说因为他读那个什么诗选是吧。 那 我觉得读书和我们刚说的读书是两个概念。 你看 Janis Joplin、 嗯、 什么就没有读书啊，很多人。 所以这是天生的是吧？ 不是，我觉得是你对生活的感知， 对、 嗯、 你对社会的感知，还有对你自己个人情感的一种 感受力和观察力。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书读的越多，你的思维越僵化，你的感受能力越多越低，反而你唱不出来那种感情和感觉。 嗯， 反而就是那种很原始的，可能我真的书没读多少，但是我对生活有很深的领悟。 对对对， 我唱出来的歌声是最动听最动人的，也最打动别人。 这么说，我觉得表达是一种人类的本能。 嗯， 对。 哎，你想不想以后做那种知识分子型的歌手，或者说公知型的艺人？ 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我不会去卖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去拿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标签，我就是音乐人嘛，不会这样说，没有必要，对，就是没有必要拿这个东西来做自己的标签，你就是个音乐人，你是个好的音乐人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一天你的想法会变的，就有的人。就有的人一开始唱歌唱着唱的，你都觉得我表达的，我光靠音乐表达可能还不够。 嗯， 我希望身体力行去做一些什么。你比如说黄 晓明， 他们做，对啊， 哦、 他们对啊，他们在《占领中环》里面表达他们的某一些的这个意见。你像李健，他自己很早以前他就在访谈里面他讲过，他其实。我是想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后来没预见到你在国内舆论场上公知被已经污名化这么地步哈。 嗯， 就说这种好表达的人，他不仅仅是希望用歌声去影响大家，去传递他的感情，他希望传递一种思想。我是觉得你将来有可能会变，因为我看你现在听那歌那些苗头里面，他就有一种特别独立的那种思想。 对啊， 就 是 你。你会发现，我就感觉你如果唱多了之后，你肯定会对公共事务，你会有你想要发声的这么一种冲动。你看他微博，他也时不时的他就说两句。 其实是这样， 嗯， 如果我可以像林夕写《皇后大道东》那种水准，写一个公共事务的一首歌的话，我会去这么做的。 嗯， 可是我没有那个水平。我知道我自己擅长的地方不在这里。 对，你还算是一个自知之明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层次，你硬要去做这件事情，只会让你自己看起来很蠢。 很蠢。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他只是需要时间的积累。 对， 有一天他可能经历的事情多了，他自然而然就能写出那样的作品。 我现在还不够秤。我觉得是我还不够秤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对音乐家来说，他们都不用去说，所有的东西都在作品里了。 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气场吧。 嗯， 对，像我肯定永远都是在追逐人性的自由的。 对，这个唐一，我看好你。 谢谢。 希望你有一天不负我们的期待啊，要一定要火。 你看人家唐一，人家就像你说的第三，你呢第二名，你说的你。 对，我准备明年也发个片。 好，一起啊，一起啊。 好，这个今天我们从选秀哈也扯到了这么多，那当然对唐毅可能大家会有更多的好奇，他的唱片呢在国内现在还没发， 对， 但是如果你想听他的歌呢，还是有办法的，如果你想要听的话 ，iTunes， 这个微博也可以更关注他，这个女流氓经常有一些惊人之语，很有趣，这人非常有趣，那我们还想再跟他聊会儿天，那之后呢也请大家。锁定我们之后的这个三立化新闻，还会听到唐毅讲他更精彩的个人故事，他怎么样从一个学会计的高材生突然之间不顾众人的反对哈，毅然走上这个音乐的道路，非常非常艰难。今天非常谢谢唐毅来我们的节目，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